美帝国主义者不顾内外的强烈警告，要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其冒险的军事狂政已经达到再也不能坐视不管的严重地步。他们10月7号上午调派关岛安德逊空军基地的 B-1B 和战略轰炸机飞行到朝鲜半岛周边上空，进行了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和恐吓。之前他们10月6号出动 B-1B 和战略轰炸机飞往南朝鲜地区上洞射击场上空，疯狂进行了旨在打击我国主要战略核心设施的地面目标打击训练。事态的严重性在于，美帝国主义者调派 B-1B 和战略轰炸机飞往朝鲜半岛是与正在阿拉斯加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实战训练的时候进行的。目前在阿拉斯加有美帝侵略军、南朝鲜伪军、新西兰军、北约军的联合空中武力全部动员起来，疯狂进行对我国最高首脑部与核级战略火箭基地的先发制人打击演习。